小陈庄太上皇若非看到，他只怕小诸葛要龙袍，瞥见飞玉魂，把有才胸中暗藏两把刀，有才，有才，有才。 万家灯火，万家欢。怎么走上了这条路啊？我本是上神坛，撇下我无人怜。地主的心肠狠，对穷人更凶残。人死债不烂，负债要自还。逼我做长工，仍然给他使船。当牛当马的把活干，我烧了些个气，我也烧了些个冤。挨打挨骂听使唤，吃不饱来穿不暖，受尽了饥寒，整整第二十年。想到一声霹雷惊了天，解放后穷人抬头，地主被推翻，分了房子分了地，娶妻生子已不等。

在多桥底，娘子她一番言语吐真情，方是我把云记着梦初心，仙凡匹配从古语，虚仙的韶华三观啊，纵然娘子是灵如鞭，你是月亮温存灵人间，纵然娘子是灵如鞭，深谷深界女才俊，纵然娘子是灵如鞭，我与你海枯石烂告别， 刚才是何英、毛维涛演唱的《断桥》，接下来请您欣赏董珂娣演唱的《二堂放子》。 去朝圣祭遥遥，心中思谁thank you。

得我心酸难忍，泪呀上下，重量早害谁不痛，奸臣狠毒杀苦杀，娘子啊这血海大仇定要报，你为何三月来不偷真啊金王，奸臣到底是哪个，你离开对我杀明白，我爹爹当朝为丞相，好替你做主，沿江那奸贼斩前将。 听众朋友，浙江小百花乐剧团演唱的节目今天就欣赏到这儿，听众朋友再见。